你好，我是王征，初二号。为了帮你巩固所学呢，真正掌握数据结构和算法，我整理了数据结构和算法当中必知必会的30个代码实现，分7天发布出来，供你复习巩固所用。今天是第二篇，内容是关于栈、队列和递归的几个必知必会的代码实现。现在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练习，和昨天一样，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完成测验。测验完成之后，你可以根据结果回到相应的章节，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。昨天的第一篇是关于链表和数组的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可以点击文末的上一篇即可进入测试。做完题目之后呢，你可以点击请朋友读，把测试题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说不定就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。那祝你取得好成绩，我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